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吃什么药？吃你养成迷上男男女女，望着自己哪里来要哪里去，离开又可惜。Oh yeah， 回家了就乐，带着情操，拿着迷着眼神在追我找不停的笑。回家认真追，敢有好巧，胆子变得大，找到讨厌好宝，谢谢他对你特别特别的好。 陶喆今天没回家的， 能回上海吗？ 哎呀，清楚的这个上海话呀， 上海老漂亮啊， 好标准啊， 那不一， 这就跟那些人看看视频， 嗯， 哇，他们英语说的好好啊，然后实际上就一堆老外跟那说， 李王威英语说的特别好， 我的北京话说的也不错哈， 是吧？那改天我教你上海话和广东话好 了，你教过我了，那个太难了，不要不要， 你教我英语， 对，好，这边开启的是周五有星光，在全新的一天，这周的周二，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千纯，要祝大家冬至快乐， 哎，今天晚上别忘了吃饺子啊，吃什么馅儿的，各位自己。 自己定 看一看啊。我们家反正备上了韭菜跟韭黄，我还真没吃过韭黄馅儿的，来看看。 我早上都已经吃过了，蒸饺。 早上起来吃的菜团子， 晚上回去补。 皮儿不一样，都是带馅儿的，薄皮儿大馅儿就可以啊。好，今天我们跟各位来共同分享一个全新的话题，来一起聊一聊 K 歌的那些故事。 刚才这首歌就是配给很多好多大学生，我觉得尤其是我那个时候上大学，晚上都是在 KTV 度过的。 是的， 今天不回宿舍了。 多少个夜晚，我们都是在 KTV 里唱到自己没有力气。从最开始大一的时候还能唱到天亮，到大二的时候突然发现你就开始不太能够接受凌晨三四点四五点那样音乐的吵闹声了，到大三的时候你会睡着，大五的时候不去，不去。 那你成长得很快，我大概到研究生的时候还想去、上了班以后觉得说确实没力气了。 对，就可能这时间点大家会挑的就不会熬到那么晚了，就会见好就收啊。哎，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经历，我们也期待各位来聊一聊你曾经去KTV 里面的那些感觉跟经历，然后如果有一些奇葩的小故事，也欢迎大家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重点是奇葩，对 对，听听 FM， 期待各位。然后今天其实我们开启的这样的一份歌单，都是在 KTV 里面会被常光顾到的一些歌曲，所以我们也开启 死了都要爱。 没，我没选死了都要爱，我选的是离歌。对，但是我纠结了一下，然后还是选离歌。 好， 来吧，这个。虽然不叫 K 歌之王了，但是也会提到，想想你是不是那一位 K 歌之王，想想你身边那些 K 歌之王，你共同在 KTV 度过的时光哈。淘汰来自于陈奕迅。 我说了所有的谎，你全都相信，简单的我爱你，你却老不行。你书里的剧情我不想上演，因为我喜欢戏剧收尾。我试过完美放弃，的确很踏实，醒来了梦散了，你我都走散了。情歌的字何必押韵，就算我是 K 歌之王，也不见得把爱情唱得完美。皱着，你却用离开烫下句点，只能说我认了。你的不安赢得你信任，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汰。却很踏实，醒来了梦散了，你我都走散了。情歌的词何必押韵，就算我是 K 歌之王，也不见得把爱情唱得完美。只能说我输了，皱着，你却用离开烫下句点，只能说我认了。 着，你却用离开烫下句点，只能说我认了你的不安，赢得你信任，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汰。 到麦霸 K 歌之王，我们可能就只有被淘汰的那一份了哈， 就是抢不到麦克风啊。 真的，这边生如夏花就提到了说，去到 KTV 的那些奇葩经历，能一起去 KTV 的基本上都是麦霸，轮不到我，等轮到我的时候就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 那我的经历可能和他相反啊。我记得当时候我 就是跟你去的话，轮到别人都是最后一首歌的时候， 不他根本没有唱歌的机会。然后他在那儿干嘛呢？为什么说奇葩？因为我亲眼看到他在那儿扇我的歌，就是天快亮了，然后我还没有唱完，我就一直唱到凌晨五六点六七点，然后他实在受不了了，他在那儿切歌。我还可以告诉大家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张帅，在我们气象局工作。 哦， 有时候我们看气象那个预报，他就是其中一位。 okay， 对，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第一，那是几点了他开始切歌？ 凌晨快七点了， 快七点了， 他可能急着回去上课。 然后后边的歌都是你的吗？ 全都是我的， 没有他的那一首。他切歌不是为了等那一首， 他可能三点之前就放弃唱歌了，后面都是我的。 他为了想赶紧结束， 是 吧？是 的，没错。奇葩不奇葩？ 我就觉得吧，这样的朋友，就还不如直接一点。 你就别唱了，咱们走吧。 就是 不，有的人他不太会主动的去拒绝，或者说让别人不高兴，但是他就自己想着法儿，说我能不能缩短你唱歌的这个时间？ 背后， 我看着他在那儿切，你知道吗？ 哎，然后最后你制止他了吗？ 我没有制止他。 哦，就让他就。 我说算了算了，确实也该去上课了。 很厉害，这可能都是我们在就特别年轻的时候，上大学那会儿啊，或者上中学那会儿，大家就是那么喜欢去 KTV， 是 那么喜欢唱歌，都会 唯一的娱乐一样。 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在上高中的时候跟一个朋友去到 KTV， 然后当时是在首体那边，然后那一家 KTV 唱到我们俩兜里空空，之前也说过，就最后没办法了，还想唱， 那怎么办？ 给爸妈打电话，能不能过来救救我们呀？爸妈再开车过来送钱结账啊。 对，就不来不行啊，不来你们出不来啊。 真的唱的下午场，然后呢就是停不下来的那种。怎么两个人哪儿那么多歌可唱？ 真的那个时候唱不完， 太爱了，真的是。 好奇怪啊。 对，然后 王菲的歌所有全来一遍， 可不是吗？ 陈奕迅的歌全部点一遍。 你说 的那么唱的， 陈奕迅已经有了，那我们就把王菲推起来吧，好不 好？ 相信也会是很多人在 KTV 里面必听曲目。唱不唱这事儿真不一定，你知道吧？但是如果身边有麦霸，我身边的麦霸每人轮流一首，就王菲给一首就已经那啥了 啊。 对，然后他们基本上都是两首三首，或者所有的王菲里面能点的歌全都唱一遍。 我们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也喜欢王菲，我也喜欢王菲，我唱一遍你再唱一遍， 这是这样的， 是累不累？ 不允许同时唱。 对， 爱上一个天使的缺点，用一种魔的语言，上帝在云端只眨了一眨眼，最后每一周同一天，爱上一个认真的向前，在我旁边。 最好的那几个人的脸， 嗯，哦对， 然后以及他的表情是什么样的， 嗯， 对，然后侧面看过去，哎，你别说，真比正面看漂亮哈。然后这边我们 谁 来？刚才聊到说关于这个叫什么山歌的事儿， 嗯， 啊，嗯，刚才也有朋友提到了切歌， 嗯，哦，切歌啊， 哎呦，说这个上周生如夏花，说上周去某乐迪， 嗯， 唯一一次他没有切歌。我唱的是这世界那么多人， 哦， 唱一半发现他们放的原唱，你自己感觉不出来吗？我怎么唱的这么好？最近有精进， 跟我昨天一样，麦克风没开啊。 哎，或者是人家压根儿就自己唱的一直都跟原唱差不多， 是 哎， 嗯， 然后说哎呦这帮人真的是太烦人了， 嗯， 不过我唱歌是真的不好听，嗯，关键他们还老叫我去， 嗯， 唱歌去 KTV 这事儿并不一定咱们非得唱得多好听， 是 每一个人都有去享受音乐去享受演唱的这样的权利，对吧？ 对， 就有一些唱的真的特别好的麦霸你去聆听就 OK 了， 嗯， 很多人他会摇身一变在拿到麦克风的那一刻把这首歌演绎到完美， 嗯， 你会觉得他变了一个人浑身散发着光芒， 嗯， 有些人他拿到了以后你就觉得说永远是那么的快乐跟欢乐， 哎，也可以 不会让你觉得有压力， 这个叫气氛组啊。 对啊，我同学有一个就是，嗯，我特别爱跟他唱歌， 嗯， 大家唱的都不怎么样，然后在那以后永远唱，嗯，甭管什么调的歌都是我们天哪，念经一样， 也很可爱， 很快乐呀，对啊， 没错，嗯，我这边还看到有听友说了哈，以前比较好的 KTV 消费比较贵，不过感觉还是挺好的，有饭有水果有酒等等，质量还不错啊。现在似乎都是老年人去那里呢，没有没有， 哎，别别别， 我前阵子我还去了呢， 就是 对和大学同学，我觉得一旦去到那个 KTV， 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你和以前的人一起去，你就会觉得好像你又回到了那个年龄， 没错， 唱的还是那个阶段爱唱的歌， 还是 嗯 对，然后就其实从大家点的歌就能看出来大家年龄段，你就说有朋友提到了这个。这个 December 提到说我要蹲刘德华张学友， 嗯， 你看是不是我大概能猜测出来， 是， 然后也有这边我们的朋友说每一次到 KTV 的时候一定要，哎，用户8216是每次去 KTV 必唱知心爱人，当然还是和媳妇儿一起唱， 哦， 这就是一种很好的爱情的妓院， 哎， 对， 你别说我还有朋友开始唱鸿雁了呢，我说你们也确实老得有点快，嗯， 等等的吧，嗯，然后大家都会有这些很奇也不一定是奇葩了， 嗯， 都会有一些自己的独家记忆跟专属的经历， 是的， 欢迎大家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吃的事儿，一会儿我们可以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 哎，以前觉得 KTV 吃的还挺好呢， 去那儿以后第一件事先拿自助餐拿满了以后吃饱了再唱吧， 是的， 别跟我说饱吹饿唱， 陪你熬夜聊天到爆肝也没关系，陪你逛街逛成片拼足也没关系，超感谢你让我重生整个 ORZ， 让我重新认识 Hello B设计恋爱 ING 改变 ING 是空气，但是好，我胜过了空气。你是阳光，但是却能照进半夜里。谁能在昼夜能助周围保了生命？你就是维他命 ，Hello me。桌上一盆盆设计，恋爱 ING 改变 ，ING 改变了黄昏黎明，要你到心焦到不行。某分某秒某日某地某就永远的心情，不会忘记此刻 Hello me。 Yeah ING Happy ING， 心情就像是桌上一盆盆沙棘，恋爱 ING 改变黎明，整个都恋爱 ING。 这首歌是会大合唱并且允许大合唱的， 而且有时候会变成一个开场曲， 氛围担当， 是 开嗓曲都有可能啊。这首歌单独一个人唱其实还挺没趣的啊， 就没有那种气势。 没错，很多时候当别人唱的自己特别的嗨的时候，然后或者说你就觉得对方唱的这一首歌曲会让你觉得不太能接受，可能会有一些伤心，不用切人家的歌，起身去拿自助餐就好了。我印象特别深刻，刚才说要聊吃的嘛，这个我在上尤其是中学那一会儿的时候，就要不然咱就赶晚场， 对， 然后要不然就是那个，就一定要赶下午人也不多的时候，下午那一场 还能赶上一点点 吃饭， 对， 午饭先留着肚子先不吃，然后下午在那儿吃饱了，扛过甚至到晚饭的时间，然后你就觉得说，起码哪怕我吃都是吃得很值的， 值回票价，那种 感觉。 对，我这边看到明小娃的留言，我觉得他的留言可能说到很多人的心里啊。 哎， 他说明明下一首就是自己的歌了，但是一直都还是下一首。 好多人特别爱插播， 就是，人特别多的时候，很多朋友就很爱插歌 啊。 嗯，下一首就自己唱完没事又去点歌了，然后回头又哎点完了，啪又一插歌， 完全不接受这样的朋友。 没错。 然后就是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说非得说好，这算是一种 KTV 礼仪吧？就有朋友可能中间来的晚， 哎对 啊，或者人家有什么样的事儿来了以后呢， 讲道理是吧？ 但你们都唱了半天了，哎，你这时候让人家插播一首，或者给人家调上来一首，让人开开嗓儿，没毛病。 对， 或者说真的有好多人他连着唱，然后有另外一个朋友被晾到一边了， 哎， 人家聊天或者怎么着，回来以后 照顾 你也给人插，这都没问题。 是， 你自己非突然想唱歌了，你刚唱完隔了一首，啪又给提上来了， 对， 不讲道理。 是的， 我们按说都应该是排好编号是吧？ 是， 来一号先生来这边请，您的歌到了。 哇，他们缺一个主持人， 就是 对，缺一个场控， 需要主持大局去， 需要我们吗？ 对，我们过去，然后最后就突然发现歌全都变成我们的了， 对，话筒一直在我们手里。 对，然后这边什么你打算唱个谁？ 我打算唱一个张学友， 我唱个 blue 吧。 好， 来吧，这样的一首歌曲啊， One Love， 更大爱更博爱的一首歌曲。 KTV 有些时候我们也需要照顾到所有人的情绪啊。来， One Love from blue。 It's kind of funny how life can changeIn a matter of days, sometimes love works in mysterious ways. One day you wake up, gone without a trace. I refuse to give up, I refuse to give in. Now, you're my everything. I don't wanna give up, I don't wanna give up.

在一栋旧的仓库，没有人的空屋，有只壁虎懒洋洋的在漫步，但它刺激蚊子的动作很迅速，像我们精准的舞步，分不清是大虎还是朋友在跳舞，我们这支舞的名字是叫壁虎在漫步，但 girl 不像蚊子傻乎乎，舌头一伸就抓住，我是壁虎等待蚊子，你是蝴蝶翩翩飞舞抓不住，又要硬着是苦，说什么叫壁虎漫步，是我创造独门舞步，是一种啪啪照的壁虎，有些主店我才发现，喜欢跟冲动又是难分辨，想要冒险靠近一点，别人的动作比我先，就站在我的眼前，然后就将你的手牵，时间你站在我这边，不过也在一瞬间，拍拍尘土准备要上路，我就是停不住，我们率性跳舞叫壁虎漫步，对那地板有礼貌是我们壁虎一族最基本的态度，就算你穿上二手的牛仔裤，你还是要有那一流的技术，完美演出 Perfect， 不是手脚在忙碌，辛苦就是苦，绝对是错误，我是壁虎等待蚊子，你是蝴蝶翩翩飞舞抓不住，又要硬着是苦，说什么叫壁虎漫步，是我创造独门舞步，是一种啪啪照的壁虎，我是壁虎等待蚊子，你是蝴蝶翩翩飞舞抓不住，又要硬着是苦，说什么叫壁虎漫步，是我创造独门舞步，是一种 潘玮柏的《壁虎在漫步》这样的一首歌曲，很多很多男生也会就不会特认真和玩乐的把这首歌唱一下哈。继续回来以后，我们在《中午有星光》今天跟各位来聊一聊的就是在 KTV 的那些奇葩的经历。 但是我刚才看到有很多听友把关注点放在我们的片花的播放上， 是是是， 说哟，明天华歌榜有3小时啊。DT 聊聊明天的节目呗，我们等不及了，想知道明天怎么回事。 哎、对，既然都开始推了，我们是不是应该都跟大家来公布一下明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主要我也很好奇。 对对啊， 你好。明年你什么节目？ 明年的节目这会儿应该还没开始呢。对， 然后这个明年就是正午有星光的后半段，然后一个人这个会跟各位来聊一聊，听听音乐啊，聊聊生活方面的事情，吃喝玩乐，这些有趣的在北京的生活。 明年就你耍单了哈。 对，一个人耍单，一个人耍单，哎呀，想一想都是，这个整个的直播间会变得更加的冷。 不不，有可能会变得更加的热闹。不不不不不，听说他还要带设备呢。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没有没有要带设备。 嗨， 对，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再带设备。对， 好， 上来以后先不带设备哈，带设备以后一个人在这儿有点太嗨了哈， 把灯都关上 的感觉， 给你一个那种 对梦回10年前的感觉。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我们这边，给各位这个让大家看的留言，有很多朋友都提到了自己过去的经历，有一些我觉得可以聊一聊的，就是在 KTV 会让大家多么的放得开，好比说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自己会去到五道口那边的 KTV， 然后去到那边以后会因为不光是这个自己的中国的同胞，然后还会有一些其他国家的朋友，哎，会很有趣，欢乐咖啡时光，说谁还没年轻过？上学的时候周末去五道口那边的 KTV 唱歌，一开始我们就几个人，后来来了一大帮语言学院的那边的北语的外国留学生，韩国的、日本的、菲律宾的，大家语言不通，彼此也不认识，哎，但是酒文化是相通的，韩语歌是相通的，大家就一直喝着，一直唱着，刷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起来8点多钟的时候，大家才各自离去， 直接去上课去了， 不留下一片云彩。你们是怎么凑到一堆儿去唱的呢？我想请问。 对，好像互相不认识。 那是怎么谁牵的这个线跟联系的？哎，五道口你提到的那一个 KTV 是不是在那个什么什么两驾马车什么什么之类的？就那个楼， 看来 中间某一层。必须的，上中学的时候就基本上就一直在五道口那一带，但是那家 KTV 我好像路过过，去了以后都是那种韩式的小包厢，小木头门 门，然后都是那种小彩灯，我们平时看的那种韩剧、韩国电影里边才会出现的画面。 对， 就会很不一样。是不是那个地方？因为我在路过那儿的时候，听到过有很多留学生，然后唱着很多不同语言的各种歌曲啊。但是基本上大家的状态也确实都是相通的， 比较放飞哈。 对对对。 这边我看到 Stream 的留言，他说有的人自己不唱啊，要点一堆歌，谁会唱谁唱。他但是好多歌也不咋好听，比较浪费大家的感情。 我就有一些人他做的特别的好，他知道谁善于唱哪一首歌， 好善良的人， 他给你点好了， 没错。 到那儿的时候，所有人都懵了，为什么这首歌想起来了？ 你唱。 然后他就坐在那儿旁边给大家点歌，然后就看着你，然后大家都觉得哎，对，没错，这个谁唱 这首歌好，这是他哪首歌哈， 特别可爱，你觉得这个人？ 对。 然后 最后把单买了就更好。 但是有些人他就是点完了以后，这首歌多好听啊，就开始听，我那个就很崩溃 啊！ 哎，但是偶尔 比较无趣， 你也会发现说，当他点到一些他自己不会唱，他又觉得很好听的歌的时候，没准就会突然出现这么一个人，勇于把麦克风打开，默默地唱起了这首歌， 带着你， 你会很震惊，为什么你会唱这首歌？也很不错，也算是一种小惊喜，但是就怕就大家都烦，你干嘛点这首歌，就无趣了。我曾经就是听郭顶这位冷门歌手的时候，我觉得那会儿在唱这首歌，他可能都已经快转幕后了，后来又再跳出来，就是不是说好的吗？这么冷门的歌，我在唱，另外一哥们唱起来好开心，这么冷门的歌你也会，也很棒啊。 有种温暖的错觉，但多怪一条街，你也是缘。年轻结成黑夜，将你收敛的兑现，我突然才发现你没说再见。我以为爱应该可坚决，原来是我片面的宣泄。看着心一点一点瓦解，你一遍又一遍不屑，不是说好的一起闯这世界，不是说好的这份爱不凋谢，不是说好的要对彼此感谢，但你甚至不说抱歉，怕昨天完整搁浅。错觉，但多怪一条街，你也是缘。爱定情结成黑夜，将你收敛的推卸，我突然才发现 你没说再见。 我以为爱应该可解决，原来是我片面的瞬间。看着心一点一点瓦解，掉落你一遍又一遍不屑。不是说好的一起闯这世界，不是说好的这份说抱歉，两句就搁浅。不是说好的一起闯这世界，不是说好的这份爱不凋谢，不是说好的要对彼此感谢。但你甚至不说抱歉，只有我感到。 花坛躲着一只猫，轻轻擦着它的双眼，也听见屋顶上的鸟，在我下走它的玩具。Oh, take a ring at sea, 'cause you add me into music. Say I don't wanna be so ugly, 请你帮我写的 beauty。路过便利店的脚，困在屋子后的青年，也看着不停转的表，是我打断他的睡眠。Oh, take a ring at sea.Could you add me into music? Say I don't wanna be a loser. 请你把我写的 rich 飘在落流的光，跳进澜沧江的水面，也慢慢望着山里跑。可我留恋他的表演 ，Hey Ziga you in your tea? Could you add me into music? Say I don't wanna be lonely. 已经没人再看风景，在午餐之后，无聊的问题。许都拥有平凡的一缕，如果我想要一些浪漫的词语 Say I say I say I say I promise you Loving you, wait for you, missing you Marrying you, spotting you, leaving you Forget you, fall for you moreLoving you, wait for you, missing you Marry you, spotting you, leave you Forget you, fall for you more than more 洋洋小吃店的阿姨客人我了解错儿子有个圆的粗鄙就在我的旁边坐 He says he got you in your teaCause you add me into music Say I don't wanna be a fat boy 把我肚子写成腹肌植物园旅行的情侣呼叫着眉头在分开的走一左一右他说 Think I you in your tea Cause you add me into music 说其实不想对他生气我会把你写的甜蜜在街道尽头流浪的歌手在人群之中做疲倦的梦唱着只会拿着手的歌曲哼着调的拍的旋律 I could you add me in the music 也把我写进一个歌词在午餐之后无聊的问题或许都拥有平凡的一缕如果我想要一些浪漫的词Loving you, wait for you, missing you Marry you, spoiling you, leaving you Forget you, fall for you more than more I promise you Loving you, wait for you, missing you Marry you, spoiling you, leaving youForget you, fall for you more than, more than, more 哇，这是一个很也很舒服的调调， 没错， 就感觉一天的 emo 就会被突然被这首歌驱散了，因为他的声线实在是非常的温柔。这首歌来自朱恩池，是一个综艺节目《我的音乐你听吗》的总冠军，很有才的一个小男孩。 自从这首歌之后，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一定会听，而且这首歌真的也特别适合放在中午的时候， 没错， 对，然后午饭之后 的无聊人生， 对，就叫午饭之后的无聊人生，午餐后的无聊人生，然后我们确实也听着这首歌会进入到一种默默的放空的状态哈。不过我们现在要拽回来了，回到那一个更加热烈的 KTV 的包厢里面，我们来看一看各位曾经有着什么样的经历哈。 非常非常之热烈， 来来来， 我看到这边笑看未来说的，他说那是很久远的事儿了哈。我年轻的时候去过唱歌，跑调的我从不唱，但是我在那儿负责烘托气氛，我干嘛呢？我伴舞。哎，这种朋友很好。 哎， 因为有时候就是自己唱歌的时候，旁边大家的人都坐着那儿正襟危坐，你会有点放不开。 是。 但如果有个人比你放得更开，哎，你状态就起来了。 对，其实还不如唱歌会来得更有趣。去一些啊， 那倒是。 是 我身边就刚才说好几个朋友，他其实就不会在调上，然后他自己会唱出来他很独特的调调， 嗯、 但是他也会很自信的去唱的时候，你觉得就很有趣的。 是的， 实在不行，他有些时候会找一些帮手， 嗯， 大家一起合着来啊、 嗯。 当然他不会踩在别人的那一个雷区里面，就这首歌我喜欢，我唱的又很好，我想要去表现的时候， 嗯、 他过去给人搭一枪、 嗯， 他不会干这种事情。 嗯、 但就这种热闹的歌曲， 搭一枪， 对，然后就会特别的开心。你比如说《恋爱 ING》那些歌曲，对、 对， 气氛担当也很喜欢这样的朋友、啊。 我突然想到你说过去搭一枪那个事儿、 啊， 有一次我就过去给别人搭了一枪。我记得那个时候张靓颖那个画皮很火， 啊、 大家一块儿去 KTV， 然后有个女孩就点了那个画皮，我说啊，我跟你一起唱。然后里面最精彩的部分就是海豚音的部分， 啊、 然后我把那个海豚音唱完，我说啊，你唱，他摔话筒，啪的一摔，这个最经典的部分就在这里了。 对呀、啊， 你唱了我还唱什么？啪，话筒一摔。 对，就这种情况下，你们之后还是朋友吗？ 还是朋友， 还是， 但是就是那个佯装生气嘛，嗯，就觉得后面的那些部分没有意义了。 对，就是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人， 是吗？ 啊，对，然后 不是朋友了是吗？ 不可能当朋友了，直接走廊灯关上，书包放，以后不当朋友了。 走到房间窗外望，我像刚买的书，一本名叫《半岛铁盒》，放在窗边堆好多，第一页、第六页、第七页序，我永远都想不到，陪我看这书的你我要走。不再是不再有，现在已经看不到，铁盒的钥匙孔透露光，看见它修了好久好久好久，外围的灰尘包围了我，好暗好暗，铁盒的钥匙我找不到。放在糖果旁的是我更想回忆的甜， 有些犹豫，怎么这样子？ 放在糖果旁的可能是你很想回忆的甜，放在糖果旁的也可能是那家24小时营业的餐厅。刚才有谁提到了是不是？ 他还提到，他说之前在看综艺的时候，王嘉尔和任嘉伦居然去 KTV 体验，还听他们一起唱歌。哎，要是哪天我去 KTV 也能遇上他们就好了。 对， 前提你得去啊。你看我们这边就有去的啊，吴明就说了，哎，15年啊，15年前， 哇， 我同学在钱柜门口还碰上那英。这边有不甘示弱的雪孩子说， 哎， 那我在糖果还看见过崔健。 那这边我在前卫门口19年前还碰见了戴玉强。我原来真的是觉得歌手一般不会去 KTV 了， 错了， 唱歌都已经是他们的工作了。后来 no， 可爱去了， 可能去 KTV 唱唱别人的歌， 是，对对，别人的歌也唱，自己的歌也唱， 是我们经常刷到的小视频哈， 啊，嗨到不行。你觉得他们哪来那么多力气，累不累啊？ 唱不够啊！ 而且就唱的时候，他自己的歌他还会自己现场改编。唱完了以后还注视，这是曾经我哪次在现场的时候，我们乐队的谁来给我改的？哎呦，真棒哈！再继续，我们每个半个小时再走一首曾经在 KTV 里面，起码我会上一首，让大家一起来就跟着嗨的歌曲。 要一定要多喝酒，多喝酒， 对， 要上头。 这个时候谁音准不准，在不在调上？Doesn't matter， 完全无所谓，啊，哪怕你就跟着这一段嗷嗷两声，都是一个很好的气氛啊。必点单曲之一 Backstreet Boys 后街男孩 Everybody。 Again, brothers, sisters, everybody sing. Gonna bring the flame, I'll show you how. Got a question for you, better answer now. Yeah, am I original? Yeah, am I the only one? Yeah, am I sexual?

泪断了线。那夜现实里有那我对你的眷恋， 12:05:04，我们也正式进入到了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中午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千纯。一首老歌送给大家，让大家都回到了自己的年少时代。这么一想，那个时候去 KTV 确实有唱不完的歌， 是 吧？这首歌送给很多在我们的听天 FM 出现的一些新朋友，比如说用户4607，还有刚才出现的这个 TT 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猫小二，说刚进来就这么嗨，以及更早出现的爱是什么东西等等吧。我们这些新朋友 笑看未来， 哎，最近有好多新朋友， 对，好多朋友都过来说，哎，你中午这个节目又能左餐又下饭，还有好的音乐，真的不错哈。好，继续保持收听好不好？ 好， 再听个一个多礼拜也就 哪天我们去把它复活了。 对对对， 总有这一天， 总有复刻的一天。对，然后这个未来中午大家依旧会有好的音乐陪伴哈。 是， 这边我们要继续跟各位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就是在 KTV 里那些奇葩的经历。 嗯， 有朋友也很可爱哈，五号线就提到了 KTV， 什么是 KYV？ KY 卡拉 OK 啊， 哦 ，O 不 OK？ 是不是这么说 ？O 不 OK？ 卡拉 OK？ 哎，过来想一想经历哈。 八十年代怎么喊啊？ 对，没错。还有朋友这个生如夏花过来提问说，弟弟，请认真回答一个问题。KTV 喝完酒能唱得好吗？我跟千纯刚才对了一下， 我们刚才聊了一下这个话题， 就稍微在这种就是酒精的影响下，他一定会调节气氛的， 会发挥得更好。我是不喝酒绝对不能唱歌的， 对，就会上来以后让自己会放得更开，迅速进入到一个状态。然后我是属于到一个点之后，我就不知道自己唱的是什么调了。你觉得就跟你看电影，如果字幕跟画面不同步的那种感觉，我会处于那样的一个状态。 那可能你更多的时间是花来喝，我更多的时间是用来唱。你知道唱歌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发泄，很多的这个酒精在你身体更快速的会挥发掉。 是是是， 你也不要喝那么多，也不要喝烈酒，我可能喝点啤酒。 没错， 我觉得喝完一点酒精之后，你的那个兴奋度会更高，然后气息更通畅，其实唱歌更好听。 为什么是那边适合一些什么啤酒之类的？ 对， 这还行，当然会有气儿哈，你喝那种就气儿少一点。但如果烈酒的话，上来嗓子都这样，没戏了哈。 唱汪峰， 我们继续看到还有朋友提到说，这个以前有一次去 KTV， 名字忘了，但是里面有可以玩的游戏电脑，结果好包了3小时，后边一半的时间全都在玩游戏对战。 哦，我刚才还看到有人留言说，有一次我们兄弟几个去，然后呢包厢里没有人唱歌，我们就拿出了扑克牌。 哦，我见过好多这样的，就有可能是唱累了，有可能大家去了以后压根不想唱， 又不想唱了。 对，也可能那会儿赶上有什么重要的什么比赛赛事，看球的。跟里边看那个世界杯的，什么欧洲杯的有，我见过， 这有可能，对， 有在里边纯是放上那些就是外国 EDM 舞曲的， 自己嗨， 在那儿就喝点小酒，然后这个摇摇闪，有跟那打牌的，有跟那聊天的，干什么的都有。 那可能只是想要一个私密空间，其实你去水吧，大可以， 没错， 更便宜一些。 但是就是说，真正爱音乐的人，像咱们都知道说， 如 为什么喜欢做广播，为什么喜欢在广播的直播间，很爽的一点就是在于你把歌放上了以后，我们这儿有很好的音箱，整个空间里面把你包裹起来，就那种兴奋的感觉。 最最重要的是，我可以决定下一首我放什么歌。 没错，有些人呢，他就喜欢飙高音。如果美人鱼还涉及到一个真假音转换的话，您在飙王菲的时候就不太能用假音，气势就不对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两首歌，都是让你怀念一下身边那些嗓门确实不错，或者那些嗓门也不怎么样， 但是我就是爱唱， 死了都要 死了都要 死了都要唱，是吧？ 摇晃的红酒杯，嘴唇上染着鲜血，那不寻常的美，难赦免的罪，谁忠心的跟随，充其量当个侍卫，脚下踩着玫瑰，汇成一个吻当安慰。可怜像春梦的音乐，叫人们怎么沉眠，不知名的香水，窒息的鬼魅，高跟鞋让多少心肠破碎，弯到一半的美，捍卫你的秘密花园，也太美，尽管再危险，总有人陪着眼眶熬着夜，爱太美， 这些年的泪都太美，尽管再卑微也享受本身最苦的滋味。你太美，尽管再无言我都想用是非隔绝世界，我的王妃我要霸占你的 到这儿的时候，我脸上会露出痛苦的表情， 就算是 青筋 都抱起来。 这首歌我不敢挑战，我压根没挑战过，不可能这个能驾驭的。但是身边有那些朋友，就我见过两种，一个真的是甭管唱的好与不好，他其实到后面这一段的时候，他会很卖力，真的像你说的青筋暴起， 就是为了发泄吧。 对，然后是其实也很过瘾。然后有一些人呢，他就让我觉得更可怕，脸上也会露出痛苦的表情。我们班有一同学，他属于天生就是摇滚歌手，他的外号叫做 Rocker， 就是摇滚歌手。在那唱这首歌的时候，对于他来说挑战性几乎为零。 哦， 他是属于在那儿抱着肩，麦克风这么着，躺坐着，面无表情呢，嗓 门啊，就嗓门大 就上去了。然后我们就觉得你这什么嗓子，就太厉害了。他简直就是一个人声变声器啊，什么样的音乐都可以去驾驭。所以往往当他到来的时候，如果他坐在旁边的话，旁边的人 不敢 放到王菲，就不你来。 就只能你来， 谢谢啊。然后包括信乐团的歌想起来，甭管是死了都要唱，还是死了都要爱，还是离歌，对。然后最后他自己选，他往往会选择后者，离歌。所以今天再让我继续用这种崇拜的眼神，然后再去回想一下当时的画面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过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就是去 KTV 的那些经历哈。再来想一想你身边那些爱飙高音会飙高音的人，离歌。 一开始我只相信伟大的是感情，最后我无力的看清，强悍的是命运。你还是选择回去，怕刺痛你的心，但你不肯觉醒。你说爱本就是梦境，跟你借的幸福我只能 心碎千里鸟，用力的相拥着， 我好想我那一位朋友。 对，有时候把一首歌和一个朋友对应起来，以后每一次这首歌响起，你就会眼前浮现那个人的脸。 对、嗯、然后就是他那一个唱的简直就是哎呀脸上毫无表情 啊。是吗？他们说 云淡风轻， 他们说这几首歌连下来唱的话、啊、脸上一定要抱青筋，脖子上抱青筋的。 对于我们来说一定是这样的、嗯、抱上青筋以后到了高音我舍不得废我的嗓子，我都要去争取转个假音或者干脆不唱了、啊、想着都嗓就这些歌让人想着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嗓子疼。 嗯， 太累， 是唱完之后会有咽炎。我就记得有一次，其实之前本来没有咽炎、嗯、就有一次唱那个回家那首歌， 嗯， 然后当时他们说你唱吧，我说我今天状态不好唱吧，唱完之后第二天 啊 咽炎，从此就是慢性咽炎。 哎呦， 它确实是会嗓子疼和回嗓子的、哎 嗯、状态好的时候基本上那像那些海豚音其实状态好都能驾驭、 嗯、状态好还可以， 对不对？ 状态不好的时候其实你是费嗓子的嘛，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感觉、 嗯、 哈。好，这边我们继续还看到朋友们的留言，然后都蛮有趣的。有朋友提到说哎，这个是不是都遇到过走错门的呀？哎，主持人也遇到过吧？我们遇到过， 还行， 八三九八 多。嗯， 我说你这个分时候，其实就慢慢习惯了。尤其是上了大学以后，就那些走错的无所谓。 嗯， 进来以后还真有人过来，还跟你一块互动一下，耍个宝之类的，你觉得挺开心的、 嗯、啊？对 对，然后就是也遇到过。我上中学那一会儿，大家可能都是。嗯，总是觉得心里有一点小负担，我没有学习，我出来 KTV 了。当然也不是挑什么上课的时间去的。 嗯， 我印象深刻的是，很多人他不直接推门走进来， 嗯、 他一定是先借着那圆孔窗户口先往里望， 嗯， 看看是不是我认识的人、啊。 这个还能走错吗？ 就不进来了。 啊、对。 但是你会发现，说上中学，因为经常有看向后门窗户口露着班主任的脸的恐惧， 这倒是 我认认真真见过，包括我自己有冲动， 嗯。 当看到门口有人露一张脸往里望的时候， 一下就紧张了，是不是 直接把麦克风藏背后 好紧张，是不是我妈妈、 啊、 我们班主任找来了，就那个感觉。 哎呦， 每个人在 KTV 的状态都不太一样。我这边有看到有的人去 KTV 喜欢喝热水，比如说雪孩子，他觉得喝热水开嗓子、 嗯、 但是燕玲就不这么想，燕玲觉得酒至微醺感觉最好更放松更放得开。 是没错、 嗯、 都会有找自己的状态， 是 这都是KTV 的老玩家了哈。 嗯， 继续来一首英文歌，依旧是会放上的 Linkin Park， 还是那位云淡风轻的 rocker、 嗯、 然后他在唱 Chester Bennington 的唱段的时候就是玩儿一样啊，然后一般说唱部分都是留给我的。Get him, Jay. Who you know fresh the whole riddle me that? The rest yeah know where I'm lyricing, yeah. Can't none of y'all mirror me back, yeah. Hear me raps like HG Ravage Prime, Young H.O. Raps great for dead. Back to take over the blow, now bread bread. I'm in Boeing Jets, Global Express. Out the country, but the blueberries still connect. On the low, but yeah, I got the triple deck. But when you young, what the heck you expect? Yep, yep. Grand opening, grand closing.Damn your manhole, crack the can open again. Who you gonna find doper than him? With no pain, just draw up inspiration. Soon you gonna see you can't replace him with cheap imitations. These generations encore. Do you want more? Cook and roll with the Brooklyn boys. So for one last time, I need y'all to roar. Woo! 好棒！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There should be no more. So for one last time, people make some noise. 快扣六六六！ 正午有星光 production， 刚才我能证明他全程真的是把歌词都背出来了。 对， 所以其实王维平时应该是个爱唱歌的人，之前在我们正午有星光表现的太少了，还剩下这一个多礼拜的时间，我们让他都表现 就玩儿吧，是吧？ 对，没有歌词还可以唱哦。 Only thing that matters, 好棒，有范儿。The spade would happen, Jay status appears to be at an all-time high. Perfect time to say goodbye. When I come back like June, waiting for 4 or 5, ain't gonna play games at you. It's to aim at you, probably maim you. If I owe you, I'm more than smith the rings. One for your team, and I need you to remember one thing I came by so I conquer. From record sound to sold out concerts. Tomorrow, you want this encore, I need to scream till your lungs get sore. Come on.What you want me to be? Feeling so faceless, lost under the surface. 还想听的话，就在我们的听见饭聊天室扣六六六，不要停啊！ 上架小黄车。Pressure of walking in your shoes. 后边就唱不上去了。 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你可以。And every second I waste is more than I can take. Life becomes a time I need y'all to boy。 刚才说要送火箭的在哪里？ 对，撒撒小火箭喽！ 啊，明年我们开争取给王维开一个视频直播哈、啊。 对， 大家看他的在视频当中的这个表现，哎，真的很有范儿。 就是一直都是个 rapper 啊， 嗯， 从小的时候，基本上就是那会儿正好赶上这个说唱可能是特别流行的一个年代， 嗯、 什么艾米纳姆啊之类的，听着长大总是会忍不住， 相当可以哈。 大家都是会。被自己可能十几岁的那会儿开始听的音乐风格跟类型， 可能这辈子就听这些，以后我就在养老院我也听这歌， 是的，依旧会被深深打动。对不对，好比说这样的冷门歌手 等等等等 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梦然，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Singing Together。 在渺小的星光，也有属于它的光芒。在弱小的蓓蕾，终有一天会绽放。坚定彼此目光，别低估你我的能量。梦想会在不经意间张开翅膀。我们所有付出，终有一天会发光。我们所有的汗水，某一天会不着。伸出你的双手，真诚地拥抱梦想，希望会在意料之外登场。点亮梦想，点亮你迷茫的目光，点亮梦想，在未来我们紧紧绽放。点亮所有为爱凝聚的美，成功就在不远的前方，别灰心，别轻言放弃。

别说，还真有点 Billie Eilish 的意思， 是有点暗黑的风格，是来自于最近有一个电影很火，叫《误杀二》。在《误杀二》当中有参演的这个女演员叫周楚楚，她以演员身份歌手出道，发的这首新歌叫做《暂时失去》，希望大家会喜欢。 哎，就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这些演员啊，他可能在荧幕当中塑造的是一种形象，自己在唱歌的时候，他会完全打开另外一种。一个套路， 哎，就是另外一面的自己。 我原来之前采访那个谁Years and Years 那个主唱 Molly Alexander， 对，年年乐队的主唱，他因为自己他其实先演戏，舞台剧，然后包括一些电影都有出演，后来组了自己的乐团，再后来就算是在唱歌的时候，戏好多时候也没断，然后去年也是又演了个新戏，今年演了个新戏，出来以后你会发现说他很有这种演员的表现力，在唱歌的时候他又展现出来自己另一面，就问说你自己更喜欢说唱歌的你还是这个演戏的你？他说其实演戏里边你塑造的永远是一个别人给你设立的形象，他可以演得很好，游刃有余，但是在唱歌的时候永远都是表达自己的内心 的，所以还是更喜欢这样。所以真正要了解一个你说演而优则唱啊什么之类的这些歌手或者演员的时候，你可以去听他的歌，也许这里面会听到更多他自己的真情实感， 对， 找到一个 真实面会更多。 对， 是在唱歌的时候有时候更多的比如说我们自己去到 KTV 可能也是为了一个发泄，我看到用户0800就说了，说我们有几个朋友每半个月就去一次 KTV， 火 啊，说大家就嗨得淋漓尽致，那叫一个爽， 对， 就把很多烦恼就吼出去了嘛。 那些喊山的阿姨们然后现在可以进到 KTV 了，真的是这样的，很快乐哈。 对， 刚才还有朋友提到了说这个我去 KTV 还唱戏，是不是？ 哇，现在你知道，因为可能年龄大了，去到 KTV 有时候唱的就是那些原来80年代、90年代的歌，唱腻了，到最后真的开始唱戏。我前一阵子去到 KTV， 就上两周吧，去 KTV，最后唱《垒起七星罩，铜鼓竹塞》，然后说哇，你会唱这个好，我也来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啊，下一个说哇，你唱越剧好，什么《中状元》《捉红王》，就开始干这个。 我必须要问，我后来发现好多人，尤其是音乐。DJ， 我们不说那个唱歌的歌手哈，家里边肯定都是从小有一种音乐的熏陶文化的。 是的，不是妈妈爱唱戏，就是妈妈爱唱歌。 爱唱戏，爱听戏、写戏的什么之类的，我身边好多这样的人。 对。 然后从小，而且这些人他往往天赋很棒，唱歌都很好听。 对，有些是吧？ 你从小会唱戏吗？我先想。 会啊，因为我妈妈爱听，所以我什么戏都听。最重要的是我妈妈唱那种什么《山路十八弯》，你知道吗？大山的子孙哟，那种，我天，我根本唱不了。然后前两天我和黄绮珊在那个 KTV， 不是 KTV， 在那个直播间模仿 KTV， 他在带我唱歌，然后就现场有录视频，然后回去我就给妈妈看，我妈妈劈头盖脸弄痛骂说，这么简单的高音你都唱不上去吗？你看看你那个表情那么的张牙舞爪，那么夸张，人家就坐在那儿轻轻唱，这个气一顶那个高音就上去了，你怎么就上不去呢？他真的不知道我的难处。 在这种家庭成长，我以为是从小有美好的熏陶，是 没有，他永远看不起你， 不，他是压力很大的事情。我突然开始为唱歌很好的这些朋友们的孩子下一代担心，去到 KTV 这歌你都唱不上去，妈妈给你唱 Baby Shark 嘟嘟嘟嘟嘟嘟 Baby Shark。 什么时候你开始对我说奇奇怪怪有些勉强的理由，我只好装着都不懂。 No No， 我在想爱情说，你的眼神早已。 这首歌是能炸出来很多表面特别的温柔，但是内心 特别的狂野， 特别狂野的女生。有一个女生骗了我们很多年，全年级都知道她长得白白净净的，人甚至有一些瘦弱，然后大家对于她的印象甚至有一点黛玉的感觉，不是洛凡依晨那种哈，就是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是形象看上去比较柔弱， 真的很像那个演员那个状态，然后会很柔弱。平时说话声音都是这样的，我说你能大点声，就这样。然后结果去 KTV 以后， 他点这个 放上张惠妹，我就唱的跟原唱几乎是一样的， 就是他唱歌的声音和平时说话的声音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然后那一会儿大家戴的耳机，其实整个说那个声音都封得很好，在耳朵里面就不像那种开背的，能听得漏音不严重。然后我们真的就是他唱完这一次以后，我们把他的那个耳机掏出来，再一听，人平时听的全都是。就这种女生，用张惠妹能炸出来好多哈。 而且今天这首歌炸出来很多，哎呀，新朋友老朋友都来了， 真是 最近真的是好多新朋友来。这边要点名一下用户2705说666的，他可能刚才在刷你唱英文歌那一部分，可能当时手头有别的事儿，他现在腾出手来了啊。 过来扣 六来了，扣了个对迟到的666，对， 好， 但是也欢迎你。这边勤奋的小刺猬也说王维啊，你该周四上早音乐秀秀一曲去。 对，嘿， 这就明天了吧？ 就给他们个惊喜，大周四早上起来踹人门去。哎、你怎么来了？我来唱歌了， 我来 battle。 唱什么歌啊？ 我上两周我还没有过瘾， 我自己带着来的，没事，把这麦克风给我开开。 哎呦， 哇， 超级男孩哇！ 我知道我们今天不，今年最后一期节目要做什么主题了 啊？ 就是我们一起来 K 歌， 疯狂在线 K 歌。 我们把王维之前在节目当中放的所有的英文歌，但凡他没有打开麦克风唱 的，全给 让他全给 K 一遍。 哎，明年的节目好，下个礼拜不用来上了。 不知道王维多会唱。 对，我跟小航俩人互换了， 怎么我就不用来了是吗？ 不是不是，我就说明年开始做欧美了。开玩笑，我回来以后呢，我们今天继续跟各位来聊 KTV 里面发生的那一些事情哈。 对，也要欢迎一下我们的一些新朋友，我真的很想把他们留下 来 ，一定要抱抱他们的名字。谢谢你们来支持我们的节目，有浪花，有一千里雪，还有摊摊啊， 哎， 等等。 欢迎所有的朋友啊，这个人家早上早高峰的节目就我们不聊了，好不好？我们不挑事儿 啊。好，回来以后，这个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有人提到说，在 KTV 里面，现在从某一年开始，很多 KTV 特别愿意做一个小台子， 对， 然后上面会有这个亮银色的那种复古的麦克风造型，特别的酷， 拍照很好看。 对，然后有一些 KTV 反而那个麦克风其实它音效并不会特别的好，它的收声反而并不会很好， 那个收声反而没有那两个手持麦好， 对，不集中，你觉得很散， 是的， 它特像那种振膜的，不像那种动圈的麦克风。然后但是你在上面唱的时候拍照啊，然后包括坐着高脚凳手握着那种感觉，特别有意思， 就感觉自己是个歌星， 没 错，在拍 MV 是吧， 没错， 全场静静的听就好， 可不是吗？ 对，这边但是如果你唱的特别抱歉的话呢，旁边的人也会觉得非常的难受。生如夏花就说，我们有一个领导有个保留曲目叫青藏高原，不知道唱的怎么样，反正我一直捂着耳朵，但是没办法， 哎， 你得忍受。 没错，就很多时候唱到最后吧，大家可能都是情绪到情绪一到位，都会来开始挑战自己那些不太行的，甚至是自己的隐藏的曲目， 或者没有唱过的， 亦或是就是不太 hold 得住的，反正 谁都不会太正常听的。 嗯， 反正就是我们唱歌的时候，基本上到结尾怎么都会出现一些电视剧的主题曲， 哦， 然后这些电视剧的主题曲就是什么样的？ 哦，天哪，是会有这种歌？ 有吧？ 有。 我们不是真要放这歌， 我还以为你要开麦风跟我合唱呢。 打个样，真的吗？最后一天，我跟 都放 豁出去了，什么都行。 最后一天我们的收听率得有多高？爆了，真的。 就是被评为全年最不正经的一期 不， 歌唱 好听的 啊，有趣嘛？最后一天 拿出来打样的节目， 过年的时候总会有不一样的，跟大家一些玩法分享吧。对。然后这其实呢，到了这节目也差不多，真的是咱最后一首歌的时候了啊。 对。 然后今天真的感谢各位所有的朋友的贡献，然后相信大家都会想到 KTV 那些精彩的经历，没准会跟朋友再约一下，在这个周末或者什么时候。 哎，有听友就说了，现在都不敢去 KTV， 但听了我们节目后，好想去 KTV 唱歌。 哎， 西边老好啊， 这就对了哈。好，这个到最后大家这一首歌唱完了，基本上也都是会灯打开啊，提醒大家是时候该缴费了哈。哪位先生把这账结一下？哎， 哇，我真的又想哭又想笑，听到这首歌，尤其在今天这个节点上哈，我们这节目到尾声了， 没错，跟大家正式的要说一声再见了。 嗯， 你放心，这首歌也不是全放啊，你们别害怕。 这边爽宝宝说来了来了来了，你真的是来晚了， 真的是。 我们该撤了， 我们都最撤场曲了，大家都开始互相提醒，手机都带好了吧？ 对， 啊， 这衣服是你的吧？ 对， 包别忘了哈， 别忘了啊。好 ，OK， 就这样吧。借着这一首歌曲，当然不行了。 嗯， 我们还是要给各位带来最经典的，还是得是张学友喽。 汗毛竖起来， 最后一首歌， 非常感谢王维今天挑歌，挑的真的都特别的棒啊。 对，尤其是黄嘟嘟。那首歌曲 大地的疾风骑士就说，最后一期是哪天一定要来听，一定会来打卡，我听了一年都没怎么互动。好，我们在12月的最后一个周五 31号了，对， 等你们， 没错哈。好，你最珍贵，感谢今天所有来贡献的朋友，所有守护在收音机前，可能也在跟着我们的音乐一起在回忆 KTV 经历的朋友，好不好？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是王维， 我是千纯， 明天跟各位再见， 拜拜 拜拜。 约在这个地点，记得带着玫瑰，打上领带，系上思念。动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